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17集，夜池。沈泽川披上李建恒赐的翠白之裘，拜别曾玉，也不坐轿，就由乔天涯撑着伞，一竹一仆进了雨中。两个人沿街没走多久，听到后边的马蹄声，乔天涯抖了抖雨水，错开一步，果然看见萧迟也策马疾奔而来。 来得好，我 乔天涯话音未落，萧迟也已经俯身带走了人。马蹄溅起的水珠蹦了乔天涯一身，他张着手臂慢慢说完了后半句， 想喝点烧酒。 萧迟也原臂狼腰，怀里塞着沈泽川，也不觉得不便。他这样圈着人策马奔驰，毫不吃力，抵着沈泽川的胸膛，健硕结实，犹如银山铁壁。浪淘雪金冒雨疾奔，好似这漆黑雨夜里的一道闪电，踏碎了无数水洼，直冲向城门。 何人策马夜行？ 墙头的禁军挑灯喝问。萧迟也扯了把大肠，把沈泽川纳在其中，竖起了自己的腰牌。 开门。 松侯爷，速速开门。 墙头总旗即刻行礼，挥手呼喊道。城门轰然而起，浪淘雪金便直奔而出。夜风擦着面颊，浪淘雪金越跑越快，雨里冲出玄飞的海东青紧随其后。沈德川扶着马背， 不可离太远，明走。 萧迟也捏住沈泽川的下巴，拉向自己，偏头稳住。沈泽川不经马术，在这风一般的急行里，除了萧迟也无处可伏。他一手摁着颠簸的马背，一手撑在萧迟也的身上，无法看向前路，在亲吻里被雨水打湿了眼眸。他们有七八日没见了。萧迟也一手环紧沈泽川，把人贴在自己跟前，沿着他的面颊吻到他的侧颈。沈泽川衣衫不整，白球下边的官袍被扯开了些，他抬眸时是乌黑的雨夜，水珠顺着弧线淌进了衣领里，渗湿了布料，也渗透了他这个人。他揉皱了萧迟野的袍子，被萧迟野弄得喘息。雨越下越草急，浪淘雪晶成夜忙奔，来路已隐匿于长夜，马匹如独舟，在的是偷欢人。沈德川闭眸瘦着，汗层层湿漉漉的发着抖。萧迟也没说一句话，马蹄踏在泥泞里，路不好跑，几次颠撞都让沈德川泄出了声音。萧迟也出了些汗，酒劲催着，他在这疯狂的欢愉里把着沈德川，让每一次起伏都恰到好处。他吃了酒，比平常兴致更高，劲儿都上得巧，让沈泽川根本无法招架，也无处可逃。 曾输他了吗？ 萧迟也看他要去，便握住他的手，拥着人问。沈泽川被他抵着， 下回蹭对地方。 萧迟也摸到沈泽川的耳垂，扣上了个物件，他撩开那湿透的发，吻了吻。沈泽川仰颈时，碧玉跟着晃荡，他怔怔地摸着坠子，几次张口都被喘息打乱了。他在春潮里懂又不懂地望着萧迟也，萧迟也把颈上的温柔也杀干净。春日回暖真不好，这就是个玩的季节，坏胚都爱玩，只要凑在一起就能无风起浪，那眼神碰在一块儿，就带着暗示，麻劲儿窜在脊骨，恨不得撩到对方撕开正经的伪装。谁都不懂他们官袍底下的浪荡，只要没了别人，就会原形毕露。素雨初歇，被褥间潮湿的暧昧犹存。温泉被休憩一新，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 萧赤也披衣为了马和海东青，卯时三刻的风山只能听见屋檐的滴水声，他敞着衣衫吹了会山风，早春的寒冷把持续了一夜的亢奋逐渐平复，他酒醒了，情潮却变得更加粘稠，随之而生的是一种纵欲后的放松和温柔，这就是耽于欲望的快乐。萧赤也把浪淘雪晶背上的马鞍撤掉，冲猛打了个手势，猛当即展翅而飞，扑出屋檐，纵向山林。萧赤也转身入内，屋内潮热不减，沈泽川伏在枕上搭着背，看不出睡没睡着，那半露出来的右耳还带着耳坠，萧赤也垂手给他摘了，顺便揉了揉他被耳扣夹红的耳廓。沈德川发出声音，还没睡熟，他趴了须臾微睁眼看着萧赤也，哑声说， 该走了。 萧赤也翻身躺在沈德川侧旁跟他对视， 今日休沐，时候还早。 沈德川嗯了一声， 赵月还有事。 盲人， 萧赤也攥了他的指尖拉向自己， 你一朝抬升北镇府，又被提拔到同知，如今要面对的人皆是世袭罔替的贵子，管理起来多有不便，必定有人要给你使绊子。 天子近臣都不好当。 沈泽川这样趴着，眼角眉梢都写着厌足两个字，两个人对视片刻，像是骤雨疾风后的温存，亲吻又轻又慢，他们在这简陋的茅舍里坦诚相见，仿佛离开去都的这几个时辰都能抛开所谓的老成持重，变成年纪相仿的少年郎。萧赤也低声说， 这里太小了，天穹被朱墙遮挡，山野被群臣环绕，浪淘雪金跑不尽兴，来日回到了离北，我带你驰骋鸿雁山。 沈泽川压在他胸口， 离北的月亮有端州的圆吗？ 萧赤也想了半晌， 我已经忘记了，端州的草有离北的高吗？ 我已经忘记了。 他们忽然笑出声，把那点愁情驱散。沈泽川闻着萧赤也的味道，萧赤也用下巴压着沈泽川的发顶， 一起走吧。 回家吗？ 萧赤也收紧手臂， 回家，叫上几缸师傅一起，离北那么大，有的是地方住。 沈泽川哈哈笑，垂着眸说， 师傅想回端州，怕是不能同行。 萧赤也也垂眸对他说， 只要出了去都，天涯海角都能同行。 沈泽川迎着萧赤也的目光， 狼崽应该在离北，否则碧肉复生太可惜了。 萧赤也眸中沉静， 离北有大哥，离北铁骑有父亲，只有跑马适合我。 沈泽川抬起萧赤也的下巴注视着他， 天授奇才必有其用，时候不到罢了。策安策安，离北的盼望皆在这两个字里了。 萧赤也沉声而笑，猛地翻身压住他，与他抵额相对。 要我不要？ 给我不给？ 沈泽山腰酸背痛，缓劲儿时捏了捏萧赤也的后颈，沙哑地说。萧赤也扶手吻他，拉高了被子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